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近的天气。今天下午还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阳光强烈，气温上升很快，预计最高气温可以达到冒号38度，高温黄色预警当中，连续高温天气车内温度更高，请大家注意清理车内的打火机、香水、压力溶液等杂物，防止车内高温引起事故。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山区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间4级，最高气温38度，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看呢，今天的高温天气对交通出行不太有利，因为高温引发的故障会增多，请各位一定注意防范。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仰之高山，参之九天，谈锦绣文章万卷，锦绣文章万卷。群臣何往，来者追赶，千古圣贤未免，圣贤未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6月29号11:33的30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五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这个演唱的歌手啊， 嗯， 还是相当会唱的一位嘛。 哎呦，而且他唱歌真的是非常的大气磅礴， 气息支撑，共鸣打开，磅礴气场都很到位。 是 韩磊、啊， 没错，韩磊老师。 对，韩磊老师哈、啊，改天把他邀请过来。然后，今天这首歌叫做《孔子》，哇，孔子一下到了山东的这个地界上了哈。 对啊，曲阜是吧？ 对啊，济宁部分都有孔子的一些足迹哈。 嗯， 今天带领我们感受儒家学派思想的这个朱立人、 朱立人、 朱立人是我们的好朋友， 嗯， 喇嘛，时尚的旅行达人， 是的， 也是非常有境界的一位朋友啊。 哎， 他的名字叫做 Rock 梁岩， 欢迎。 好，韩磊老师来不了，但是我妈姓韩，我姓梁，我叫梁岩。 哦， 对。 一般呢，我们的良言出现在节目当中，就是应该带着他的宝贝一起去感受一些目的地的感觉哈。 是的，今天去到的这个地方，我乍一听，哎，好像感觉没有听过。 是的， 对， 哎，那个良言，又带着自己的小宝贝去这个地方，你是怎么设想的这个感觉和行程呢？ 啊，主要是北京天不挺热吗？ 热，对。 然后大家想着避暑，那北京环着北京这个高铁圈，我看了一下，然后正好这个地方我们还没去过， 哦， 济宁，曲阜， 济宁，对。 然后我们就说正好去那儿看看。 你看嘛，刚才这一段表达当中透露一些信息， 只 有这个地方没有去过， 其他都去过了， 都去过了， 是的。 对，我们基本把这个圈转一遍之后呢，小宝贝的感受怎么样？他的感觉？ 他非常喜欢， 真的 人特别少，那个地儿 没有人。 虽然离北京其实高铁就两个半小时差不多，但是几乎那个山上都没有什么人。 哦，有山， 有山，泥山， 有庙， 对， 还有很多的这种文化的气息。 啊， 对，那吃住行什么的肯定都是一应俱全呗， 对吧？完全没有什么人，还凉爽。 对呀，真好， 热情好客的山东人民 是吧？ 是的，你看你老乡， 那老乡，山东曲阜的朋友啊。向你们问好啊！一会儿呢，十分钟的资讯之后，我们的辣妈梁岩要带着我和道道一起去感受。 没去过泥山， 对，我也没去过儒家文化，到底有什么感触哈？儒家文化，我就特别浅显的看到有什么礼啊，然后仁啊，平庸之道， 对呀， 这几个词哈，到底怎么感受的？我们一会儿听听梁岩的精彩分享。 好的。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今天呢，主说山东省啊，山东省的省会城市，全称济南。昨天我们也提到了，因为雨下的很多，然后添送了9000多个这个趵突泉的水位进去啊。 是啊。 今天呢，一条信息告诉我们说，全城济南面向海内外，正在征集城市形象的宣传用语和形象的标识。 哎，这个就是考验大家设计的时候来了， 创造力。 对，你像90后啊、00后啊这些孩子们，他的那个想象是无限的。 是的。 对，就比如说这个太阳到底像什么？你看，要考到我们，那他能像什么？除了像太阳，像张饼，是吧？ 披萨。 是，那可能孩子他就有不同的想象，他像个太阳花，像一个什么什么。 发散思维嘛。 对。 是的。 像一块奶酪。 了解一下啊，山东省济南市面向海内外征集城市形象宣传用语中英文版和城市形象的标识，最终胜出的作品， 欢迎你拼音， 对对对，欢迎二。最终胜出的作品将作为济南市对外宣传的名片，用于国内外的文化交流、城市宣传推介、招商引资等重大的活动。 是的， 想来想去，济南欢迎你最合适。 对， 继续走一个，对，走， 对，继续走啊！济南市人民政府27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对济南城市形象宣传用语的字数和内容、形象标志的色彩和图案及投稿渠道等等都做出了说明。这个说明是怎么来的呢？这征集活动啊，自6月27日至8月31日，由国内外关心支持济南城市发展的个人、团体或者单位都可以应征投稿。 是的， 此次征集活动分为初评、公众投票和专家评审三个阶段。宣传用语中英文版和城市形象标志分设1、2、3等奖，获奖者可获得1000元到50000元不等的奖励。 这个差距还是比较悬殊的哈。 是的， 是的。济南市委呢，一些宣传部的一些朋友呢，在发布会上表示说，济南城市宣传用语和形象标识要弘扬时代精神，凸显济南泉水的特色，准确反映济南城市的形象，反映出传达济南城市历史底蕴、文化精髓、人文风貌，便于理解记忆和宣传。还是有很多的要求的， 它有很多的要求，很多的点啊，就在基于这些点的基础上，然后我们再来设计和创新。 是的，他说此次征集活动呢，可进一步提升济南城市的形象，打造城市品牌，展现济南文化内涵，增强市民归属感和城市凝聚力，提高全城济南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是， 这是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哈。而且最后真是定稿拍板之后，一定是个非常人印象深刻的 slogan。 哎，对的， 对不对？ 好， 第二 条，欢迎你。反正济南 always 欢迎你， 类似这种感觉的哈，大爱哈。第二条呢，其实我们会觉得人呢、 会有一些自己的味道，比如说气质带出来的， 是 表面上会有一些香水的喷覆，对不对？ 哦，对，香水是很多女人的最爱。 对啊，男生也会喷一些香水吧？ 是的。 对。 可是有的时候呢，这个 过犹不及。 对，喷香水呢要讲究度啊， 对吧？ 是的。 买了半瓶50毫升的，喷了40在身上，那就太多了。 你这个香水是多少钱一斤的？ 对吧？那个衣服都会淋透了，那对吧？是这么 透。 这个女子啊，爱美人皆有之。女子高铁上喷香水，触发了报警装置。 我的天哪！ 导致列车自动咔停车。 哦哦。高铁上不能吸烟，很多旅客都知道。高铁上也不能喷浓度高的香水和防晒喷雾，你知道吗？ 我不太清晰。 巧了吗？这不是， 是 就在6月26日那天，郑州东开往安阳东的一个高铁上，一个女士喷了高浓度的香水，估计是六神， 六神，对，但是非常的浓了啊， 非常浓郁啊。高铁自动停了，导致列车延误3分钟，这3分钟导致后续列车是陆续晚点， 一系列的影响啊。我们具体还原一下事件啊， 是 郑州东至安阳东G66024列车运行在郑州东站和新疆东站区间上行驶的时候，列车突然急停，随车机械师发现 HMI 屏幕上的03车座变位间烟杆探头火灾报警，随后列车触发制动中途停车，随车机械师赶到报警车厢时发现一名女士正在使用香水，此时卫生间内香味浓烈，帽子都掉了啊！随后立即制止并将香味驱散，经检查确认卫生间没有明火，各部状态是正常的。原来烟杆探头报警的原因是 就是因为这名女士在卫生间内喷了香水，而且浓度很高，导致了烟杆探头检测到烟雾浓度达到报警值。 你看这个烟杆探头还是非常敏感的， 是的， 过硬的质量。 是的，质量非常的过硬哈。 是的， 对，对香水过敏。 对呀、啊， 对。哎呀，呛鼻子。 这个郑州市铁路相关负责人说呢，这个事件直接导致该趟列车晚了3分钟，对高铁来说3分钟。能跑多远呢？你想想， 3分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是大家就不就晚3分钟吗？不是你这辆列车晚3分钟，后面的列车都要导致陆续晚点的。 而且高峰期列车与列车间的追踪时间只有5分钟，如果遇到非正常条件停车，会导致后续列车全部延误。 是的，据了解哈、是这样。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在高铁上喷香水、还有防晒喷雾导致高铁停运的时间，事件是非常多的。郑州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动车段，这里也真的是提醒身边爱美的小姐姐们， 是 夏季天气炎热，大家在乘坐高铁列车时维护运行安全，就不要使用香水、花露水、防晒喷雾这些用品，更不要抽烟， 就是管住自己的小心思吧哈。 对对对，咱们下车再喷啊。 这是高铁的安全问题。 是的。 下一站关注陈列品的厉害了哈。颐和园是很多的地方，很多的朋友来北京必去的一个皇家园林之一啊，展出了俄罗斯彼得夏宫。 哇。 228件珍贵的藏品。 我的天哪，那得多么璀璨。 我的天哪，彼得夏宫。 对，彼得夏宫。我还没去呢。 对啊，反正了解过了哈。 是的。夏宫的约会，俄罗斯彼得夏宫罗曼诺夫王朝珍宝展28日在颐和园开展了，向游客展出228件组珍贵的各类藏品，呈现出18世纪到19世纪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的珍宝。 你看这个展览，从彼得夏宫的皇室盛会、宗教疑点、军政事务以及日常休闲各个方面遴选了各类藏品，包括油画、家具、器皿、服饰、典籍、娱乐用具等等，展示彼得夏宫宫廷艺术的精湛技艺与皇家的雍容华贵。 是的，展览重点展出了14位沙皇的油画肖像，例如彼得一世肖像、镜子前的叶卡捷琳娜二世肖像等等、还有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宝座、彼得一世的船只模型等重点文物。其中典雅奢华的宝座制作于1760年，采用镀金工艺，饰有皇冠、船只模型制作于1754年，再现了当时荷兰海上帆船的风貌。帆布油画作品彼得夏宫大宫殿中国厅等部分展品还带有明显的中国文化韵味。 非常好的交流哈。 是的， 就在28号，应该就是昨天的时候，对吧？ 对， 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再去感受感受，应该不止一天哈。 6月28到10月9日， 对对对，希望各位感受一下子哈，好长的时间呢哈。 对啊，大家可以这个抽时间感受。 对， 之前我们曾经说过日本民宿的事情， 是 对不对啊、嗯？大家这个 刚刚闯入16强， 对，分说不易、嗯。日本的国家足球队闯入16强， 是的， 最后10分钟没法看。日本民宿因新法实施陷入两难的境地，怎么回事？到底、嗯、 怎么回事呢？ 陈述一下， 肥四 啊，怎么回事？ 近年来呢，赴日的外国游客不断的增加，那到2020年，日本政府计划将访日游客数量提升到4000万人， 哎呦， 人次啊、嗯。那由于日本将在2020年举办东京奥运会。届时将有大量的外国游客前来观赛，并且进行观光游览、 啊。 日本不少城市都面临酒店供应不足的这个问题。 在这个大背景下， 怎么了呢？这个住宅住宿事业法，以下简称民宿新法，就在6月15日正式实行了、 嗯。 依据新法，外国游客只需要付费就可以合法入住日本普通家庭的房屋，近距离感受和体验日本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 很好啊。 但是呢，有日本媒体就指出 说， 嗯，那由于房东还有周围居民以及住客等存在不同的诉求。民宿新法的实施真的可能令日本民宿陷入一个两难境地，有人赞成，有人就特别的反对，你怎么办呢？ 举个例子， 嗯， 家住在东京都，72岁的卫光正中原本经营出租房，在民宿新法实施当天，他笑容满面的把写有申请号码等信息的民宿标识挂到门口，在他看来，身体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经营民宿。 对呀、啊， 不仅有了副业的收入，还可以与入住的外国游客进行亲切的交流，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不少的新鲜感。然而 呢，哎，对于民宿新法的实施，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嗯。数据显示，民宿新法的实施反而让一些原本从事民宿或有意从事民宿的人忍痛放弃了。 哦， 为什么呢？说今年春天啊，通过共享住宿平台，就是 Airbnb， 在日本可以查到6万多家民宿，但是呢，截止到6月8日， 天哪！ 日本全国啊，收到的民宿是先申请数仅为2707家， 少了30倍。 哇， 哎， 哇，这是为什么呢？ 民宿发展遇错了。 对， 除了因为民宿新法规定一栋房屋全年最多只提供180天住宿服务之外，也因为日本不少地方政府啊出台了一些更为苛刻的条例。 对，因为它太苛刻了，人家说那我要这样的话，我就是还不如不干了，对不对？举个例子啊，东京都目黑区出台了禁止民宿在工作日营业，这一在全国范围内都堪称严厉的条例。 1周7天5天不营业。 对，5天不营业，那你说你给游客呢？游客不管你是工作日啊，工作日人家就是要工作日来旅游、啊。 有些还说的时候说是那个什么1到5还便宜。一点的，对不对？ 是啊，而且就是那我不可能只住周末2天，那你让别人1到5怎么办呢？ 住酒店呗。 是啊，然后该区的相关负责人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最先考虑的是居民希望有一个宁静居住的环境的心情。 没错啊， 是、一名在东京拥有多处公寓对经营民宿感兴趣的日本人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不得不放弃了经营民宿的这个想法。他说因为不仅需要向周围的居民说明，而且呢禁止民宿的公寓也在不断的增多， 是的啊、日本国民生活呢中心近日表示说，即便有按照民宿新法向当地政府提出申请的合法民宿，也未必能够提供有质量保证的服务，希望那些想要住民宿的人提高警惕，多加注意哈，两方面的考量哈。 嗯， 最后消息来自于缅甸，好消息告诉各位，缅甸将在中国实行落地签，只需携带中国的护照就可以去缅甸，说走就走喽。 哇，太棒了！ 10月1号起， 啊，缅甸对中国游客实行落地签的政策，且前往游客无需携带缅方邀请函等繁琐的资料，只需要一本中国护照就可以在抵达缅甸国际机场之后办理落地签并且入境。 此外呢，缅甸政府还准备在海关设置支付宝支付和微信支付的必备硬件，方便中国游客缴纳他们需要的签证费。 很棒很棒、 啊、缅甸又是一个敞开怀抱的国家、 对， 时间来到了11点48分，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超级辣妹 Rock 梁岩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实每次听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的生活场景当中。 对， 民歌的力量哈，就是那个时候的演唱充满了对音乐对生活的尊重和敬仰。哦， 没错，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也是热爱生活的 Rock 梁岩来到我们直播间，分享这次去曲阜济宁的一趟非常有趣而且我们从来没有涉猎过的行程。 是的，啊，是的，今天要去的目的地待会儿由他自己来介绍。 是的是的，掌声欢迎梁岩。 欢迎 Rock。 哇，好棒的掌声， 好棒， 好像真的一样。 你觉得这个音乐怎么样？是不是还挺贴切哈？ 是， 因为就是民间的，这山东民歌， 小曲儿嘛， 对，山东民歌， 对 对对， 你长见识了。 唱出来的时候，你在山边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听着潺潺的泉水，或者满山的葱， 你知道听这个歌，我就特别能想到那个戏曲， 啊，对， 就一下穿越到，就一定要有一片荷塘，荷塘月色嘛，是不是？ 对，对类似嘛，对， 对 不对？反正就是小桥流水缓缓的流淌，生活写意的进行着， 对， 对吧？你去那边的感觉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是节奏不快，人又少， 是，特别好，特别放松， 特别放松， 就好像回到故乡的感觉。 真的吗？那在那待了几天？就一个周末吗？ 待了两天， 两天， 然后工作日去的， 啊，工作日去，哎，那这个人会少很多 啊，都没有人，到哪儿都是空的，特别好， 太棒了。 那其实我觉得，如果从北京到曲阜济宁的话，刚才说两个小时左右就到了啊，高铁。动车 去的 是吧？ 对， 是不是有很多的车次？什么早晨、中午、下午、晚上， 特别密集啊！早晨6点多钟就有，一直到晚上，全天都可以， 都可以的。你们选择是哪个大概的时间？ 我本来想选择早上那个，然后改签了， 改签了， 你们懂的。 对， 改到上午9点多走，然后11点多到。 啊，其实我作为家长朋友啊，比如说北京要去到北京南站坐这个动车的话， 对， 如果9点多的话，你至少要7点钟起床，其实也蛮。早的，对不对？ 对啊，觉得我以为能改到那个11点左右，然后这样对我来说可能比较合适。 你俩都属于改签的达人， 对对对对对，我是改签达人， 是是是， 改签可方便了。 对， 是的， 对。但是你要记得呀，就是一天只有， 但是24小时之内改签，它是要收费的。 是的， 对，是要收费的， 它是要收你票价的70%。 是吗？ 好像是24小时之内是要收很高的， 好像收了点， 收了点吧。但是如果您要是真的选择时间的话，尽量不要去改签哈，一次就选对这个时间哈。对你自己的行程强度以及时间的掌控哈， 那个很难的， 是吧？ 对，那个很难的，尤其是赶到春节的时候，你还想改签， 啊， 哪有改签这一说？ 准准道道良言，尤其赶上世界杯 啊，赶上世界杯， 你昨天晚上狂欢 啊啊， 你早上起晚，那很自然嘛。 啊，也是， 也是哈。但是还有小宝贝呢，小宝贝起得晚也没有办法，对不 对？ 对 呀， 要保证他的睡眠。 是的， 其实是他妈。 是，其实小宝贝5点就醒了，妈妈妈妈，我们该走了。 开始去。 妈妈说：“哎，你再等会儿，让妈妈再睡5分钟。” 啊，其实我们以一种诙谐的方式，大家选择的车次很多，而且2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山东济宁和曲阜，很方便哈。到达之后大概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呢？啊， 是满眼的荷花吗？ 还真的有哎， 真的吗？ 对，大明湖畔。 啊，因为那是济南嘛，对不对？ 对。 但什么样一个风貌？曲阜那个。 城市不大，然后北方的那种，因为曲阜是位于北京和上海之间，所以就是它还其实有一点南，对我们来说有点南方的感觉。然后很清静，然后有当时我们住的酒店是有一个师傅来接我们。 哦，有专车接送的那种，是提前订好的。 对，他会接我们。 OK。 然后他给我们带到那个25公里之外的那个泥山。 泥山是你们？ 泥山25公里 目的地吗？ 对，是。 酒店也在泥山。 对，在泥山上面。 泥山上面，山上酒店。 哇，山上的酒店，那一定是一个特别有，你是特别喜欢建筑啊、设计这方面 的， 那 是的， 入你的眼吗？这个酒店 怎么样？感觉 挺好的啊， 挺好的， 挺好的。 一会儿好好说这个泥山酒店哈。到达山下之后呢，师傅说啊，走了哈，放绳子，挂绳啊。哎，同工之妹很有特色， 还真是， 你是 我觉得可以啊。 座山不高的话，就70来米，那 对，然后我叫个外卖。哎，等会儿，你把你的那个菜篮子放下来。 请问怎么上山的？ 就是没有外卖， 没有外卖啊。 那个顺丰，因为我给我们家宝宝买了那种中式的服装，想让他拍照嘛。 哦。 想的有点晚，然后也改签了，反正之类的。然后那顺丰师傅给我送过去的，但是 谢谢他。 到了山下，就他就上不去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整个是一个景点， 就是整个全封山了。 是要收门票才可以进去。 对，然后顺丰的师傅每天只有固定的时间才能上去。 他有那个山体外面的外挂电梯吗？ 应该没有。 对啊， 就上山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要爬山，还是有这种摆渡车呀，或者是那个什么索道啊？ 走上去 啊？山高吗？ 人家有公路的呀， 开上去， 开上去是吗？ 对， 山多高？泥山那个感觉。 就还不是很高， 不是很高，那还可以， 海拔不是很高，但是 路比较缓吗？ 对，路还行，就是它正在修，因为最近那个上合峰会嘛，峰会正好也有过去，在那个骊山书院，骊山书院是孔子总部的体验基地，就整个那个地方都是孔孟文化的发祥地。 哎，现在 哇，那真的好幽静啊！ 现在说到孔子文化，全世界有很多孔子的学校， 对，孔子学院， 对，大家就互相交流，传播这种应该是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儒家思想。 对对 对， 就在一个意识碰撞的时候呢，很多的意识会趋同于一个非常对的点，大家觉得这个点对了之后呢，就从生活呀、学习啊，以及很多方面去映照这个点，可以无限放大它的光辉性，对不对？说的真好。然后呢，就是，哎呀，周屯，谢谢你啊。哎，那比如说我们上山之后，刚刚到的说住宿的环境啊，那骊山在山上的酒店，它是一个什么样级别的酒店呢？ 它是一个五星级的 五星酒店， 骊山书院，对，它是一个五星级的文化体验活动中心，更多的是那种文化的感觉， 就是也可以住在里边。 对，反正大家想吃西瓜呀、嗑瓜子儿了，都自己带吧，反正是 里面是没有的， 什么都没有。 山上补给不是很方便。 不方便，就是车都，就是我们说一般的车都上不去嘛。然后加上正好现在在修孔子文化的那个发祥地的很多景点，然后大家都是周围都是建筑工地啊什么的。 那他们的那个工作人员吃什么呢？老师吃什么呀？ 大包子啊， 大包子，山东大包子。 他们吃食堂 啊，他们有食堂是吧？ 他们吃 食 堂。就作为入住的话，其实你们感觉到有没有类似你这样的家庭的这样一个组合去那边玩的，有吗？ 有， 有 挺多带孩子去体验那个孔子文化的，他那个里边体验的活动项目挺多的， 而且还挺丰富多彩的， 挺丰富多彩的。 其实我们的 Rock 选择地方，他肯定有很多的准备，之前出发之前， 是的， 对啊，他应该知道到的地方，宝贝能学到什么，能感受到什么，不要太空洞。 这次就忘带西瓜了，我跟你说， 真的很好，没有西瓜很难度过那个热天，是吗？ 还好，反正就是开玩笑了，因为就是到那个上面之后，就只有书香，有文化气息， 书香哦， 但是没有瓜果。 那比如说真要吃东西的话，酒店有满足，或者下山可以吧？ 要下山就太麻烦了， 一直在山上待。 对，我们就在山上待了两天。 OK， 山上 下山很麻烦是吗？ 对，你想它景区都封了嘛？ 就反正在酒店一个 对 住宅区、活动区哈， 就是骊山书院。 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在山上待着哈，吹吹山风哈。下面的到底我们的宝贝和我们的辣妈经历了什么？马上告知。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 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双休日的天气。周六大部分地区呢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外出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防雷防雨。周日天气晴晒，紫外线照射很强，气温依然居高不下，郊外和户外的朋友活动时注意做好防暑防晒防温啊降温的工作。周六是6月30号，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兼4级，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3度。周日是7月1号，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兼4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3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旅行号1073。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12:0410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搭乘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要带着一些，因为我的家乡在山东嘛， 对啊， 说这个地方就还是有一点点， 有一点那种情怀和骄傲， 就像回到了那个感觉一样啊。不管是家乡的方言、水土、饮食、起居和文化，虽然离得不是很近，但是也类似嘛，对不对？山东潍坊、山东曲阜、济南、青岛、威海， 反正都是山 东 山东的地界儿哈、嗯。今天带着我们一起去，也是回到我故里去分享的是来自于我们的好朋友圈里的非常厉害的超级辣妈、嗯、Rock 梁岩，欢迎、 大家， 欢迎 Rock。 对，这个刚刚说了哈。这个生活圈就在泥山上了， 对， 就那个 酒店，泥山书院， 对对对、嗯。其实看到很多的朋友也对泥山有了解，有一个问题问到那个 Rock， 不知道 Rock 有没有感受哈？嗯、咬人法斗，他是这么说的 啊、 泥山附近有玩滑板的成年人吗？ 玩滑板的成年人， 啊，这个比较冷门，因为最近在修。可能就是工地多一点、但是应该会有吧， 是吧、嗯、对对对， 修好了可能会有啊， 是的。来，孙多飞怎么说的、 孙多飞说，哎呀，上午呢和协会在泥山书院听了一堂读书会、原则分享会，嗯，木兰姐妹绝对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但是还有很多这种读书分享会的，大家聚在一起哈、 我觉得是很有文化的这一趟旅程。 是的、学点书话说，雨中登泥山，拜观孔子诞生地，有这个陆博士和张部长带领啊，张总一路讲解，拜完圣像，他说是高72米的纯铜像之后呢， 哇，是有这个吗？ 有一个， 对，从泥山母爱书院穿过，经过旁边小溪潺潺，鸟鸣花香，来到圣母泉、旁边是净手池，哎呦我天、这些都有， 然后都去了。 都有、说这个圣母泉呢是讲孔子出生后被遗弃了，圣母在这里重新找到了孔子。 是的， 今 天我们是带着这些听众的留言，再次跟 Rock 走进他们刚刚回来两天的行程当中哈。 对， 下面的时间交给我们的 Rock， 怎么展开这个行程？孩子啊，那个入住应该是下午了，对不对？ 啊，是的， 对不对？那怎么样的感觉？你们是休息啊， 还是？下午 是 那热吗？今天？ 这两天北京挺热的，那还好。因为人少，你就觉得还挺清静的。然后下午就开始去，他下午去吃啊，他我们先午餐去吃东西，因为我们在北京没吃，就是为了去那儿吃山东的大面条、大包子。 好吃吗？ 好吃。 这大包子， 跑到餐厅里去，然后人家餐厅挺高雅的，然后环境各方面都特别的高大上。我们就上来就问有面条吗？有包子吗？然后人家说有，还真有。 是那种很书卷气的感觉，还是说很现代的？ 感觉是用茶具做端上来的，反正是。 哎呀妈呀！ 包子 到高端了， 就是他们的那个对，就像以那种特别好的瓷器，然后装的那个面条，还有包子， 器皿 非常的高端。 是是是， 对。 那包子是 慢慢的爱心。 是的，什么馅儿的包子？ 反正和。因为我奶是山东人嘛，但我就觉得跟我奶包的还不太一样。因为我爷我奶他们喜欢吃那种大肉丁的包子。 大肉丁的啊。 就是那个才是山东的包子。 挺好吃了。 是吧，然后那个我们在那儿吃的好像馅稍微有点多的有点碎。 肉馅的。 但是好在人家有肉馅多嘛，不是说一口咬下去只有皮儿，然后这么点。 再一口没了。 对，再一口没了。 全是肉。 全是肉。哎呀真好。 一个成年人吃几个就俩够了吗？ 我因为我不太平时我吃的比较少、但是我那天好像也吃了两个 吧、你看看 我还想再放塑料袋里带一个， 对对对， 鸟鸣花香的地方 啊，再感受感受郊游的感觉。面条是什么卤的？吃面条了吗？ 吃了。面条还是茄子吧？ 哎呀， 茄子卤， 哎，老好吃了。 那个老板娘来瓣蒜啊，肚头蒜一吃很好吃，那感觉，哎呀，吃两碗得。 哎呀，有蒜能吃三碗，没蒜可能是一碗。 最后蒜吃没了。 对， 非常非常贴近生活的一顿，应该是下午饭和中饭一起吃的，对不对？ 我突然间找到了上大学时候食堂的感觉， 必须的， 有那种 是吧？ 山东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对。只不过食堂的菜那简直是，超级难吃， 希望得到改善哈。 对， 让我们大学生朋友一个非常好的伙食感觉哈。 是的， 吃完之后呢，跟宝贝是怎么去展开行程的呢？ 我们当时因为特别想拍一套那个中式的服装的、那个， 带着衣服去的。 对，中式服装， 然后 中式服装是什么呀？唐装吗？还是 有修禅的那种禅服？ 哦， 麻布的，然后裤子那是那种系带的， 我知道，是白色的那种 小襟儿，对，然后斜襟儿的，然后系小排扣，特别适合我们家老大。我们老大虽然是男孩吧，但看起来特别像女孩。 因为他老大4岁多，对不对？ 然后给他打扮成小女孩，趁他现在还没有意见。 没意见， 买的 他摆布， 买的粉的那种， 买的小粉， 粉色的。谁负责拍摄？是你还是有 我自己？ 你自己拍摄？ 我自己。我比较懂他。 你看，真是妈妈拍孩子，儿子哪些角度，他的性格都是最好。 对，那这个小的宝贝没有带去吗？ 啊，暂时这次还没有。 嗯， 他长大了不要听这个节目啊。 另外一个路子。 等他长大了也会带他去别的地方的哈。 对， 嗯，争取。 长大了是二宝是这个情形的，二宝带了一片海。不管怎样，我觉得妈妈跟孩子相处的方式有很多。Rock 这种方式是跟旅行结合，孩子长大一定会看到那照片了之后，会对妈妈表示感谢。真的是， 真的是 啊、哦嗯，这个是非常浓浓的情谊哈。 而且这是对他的成长有很大的一个好处。 如果是拍摄的话，有没有推荐的一些地方？这种中式的服装的话， 有。整个其实曲阜的那几个，比如孔府、孔庙、孔林呐、 都可以拍， 都适合、 哦。 然后我们特别巧，在里边也看到了其他家的宝宝 也在拍。 而合，然后这样打扮的、我在那里边能 pick 出一个组合来。 哎呦， 就是、全是中式的衣服的小男孩， 好棒啊！ 对， 就是行走的小孔子们， 天团， 行走的孔子天团， 202 啊。 很好很好啊，其实遇到一些家长朋友也可以互相交流，就是如果真是你说人少嘛，就这种一家在那拍也挺、也挺乏味的，我感觉也有很多小朋友在一起， 而且小朋友 妈妈也可以聊天、对吧、对 对，小朋友就可以玩啊， 对， 是的， 你打我一下我推你一把， 本来不想给他买雪糕、人家都买，然后我们就买了 啊，是的，妈妈你看别的小姐姐都有，为什么我没有呢？ 是 嗯， 这种交流的状况啊，拍照的时间大概持续多久？ 我们在孔府孔庙那边是一下午啊、都在各个家去聊。 孔府孔庙离弥山远吗？ 是在25公里，是在城里吧？在 还要开车去的， 在曲阜境内。对 哦，还得下山。 就是我们回来的时候，你正好去坐高铁嘛，就可以去那个三个景点，是国家的五 A 级景区， 对对 对， 当然票价也很五 A 级了。 哦，贵吗？ 三个 没关系，贵吗？多少钱大概？ 单个的孔庙是90，然后剩下那俩加在一起是150。 哦， 三个都不远， 是的，离得很近，一天可以完成啊。连接 能完成，但是带孩子的话，我觉得一下午到头了，因为太大了。孔庙好像就300多亩，然后加上孔林更大。 孔林是什么？竹林吗？还是 是孔子祭祀，还是他的庙所？又不是，就是陵墓 所在的， 好像是纪念他的。 是的。 浏览的方式是一步一步的走哈、 对， 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周围的这个老百姓或者当地人他们的生活感觉啊，跟我们形容一下，是慢慢的、悠悠的那种，是吗？ 景区附近呢有一些就是推销的小商小贩嘛，但是也很热情，很淳朴。他们有那个推车、婴儿车、然后还有老人的车都有租的，价格也不高。 哦，还有这个 有。然后他们还有卖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大扇子啦、 蒲扇、 那个大蒲扇，对，还有导游什么的， 也还比较成熟的，因为这是一个旅游的地方嘛， 吃的好吃的，周围的小饭店也特别多， 是吧？除了那包子和面条，对小宝跟你有没有更加印象深刻的一些山东当地的饮食方面的？ 有鲁菜呀、 鲁菜来吧， 就是 九转大肠啥的上了， 焦溜丸子， 对， 就类似的，我忘了名字了，但是都特别好吃， 真的，就我觉得焦溜丸子简直是我的爱， 真的是焦溜丸子，真的刚炸出来放到盘里之后啊， 我喜欢吃那个溜出来的， 还有什么椒盐什么，那么一蘸， 对， 还有那个什么鱼。 对， 有一种鱼的做法， 黄鱼啊，大黄鱼一炸也好吃，不管是 怎么都是炸的，你 也有垮炖的呀、也有红烧的呀， 是不是少了油炸就少了一半的工艺？ 九转卤味嘛，是吧？九转大肠也非常好吃。如果真的去正宗的鲁菜馆吃九转大肠，还有什么海参洋葱，这葱炒洋参啊，不是葱 爆海参， 葱爆海参，对，再加上一碗香喷喷的米饭，山东大米也很好的。好吃极了！ 哎呀，你别说了，我有点抓心挠肝的感觉。 我也是， 对， 是不是？ 我觉得就说吃，我都能说， 对吧？ 说接下来的， 而且山东有很多地道的小吃，什么饼啊、馍呀、灌汤的都很多。 有一种大煎饼， 好， 里边夹 的 菜那个 煎饼啊， 煎饼来了， 山东大煎饼， 硬的还是软的？ 软的， 软的吧？不用那么费牙的那种 啊， 特别好吃。 它里边卷的是什么菜？以前我记得正宗的其实就是卷大葱，什么都没有。 反正我吃了一个。那个什么都卷的 啊， 我都忘了，好像豆皮儿有青菜， 蘸酱吗？还是直接吃？ 里边好像有酱， 有酱包好的 哦， 甜酱， 已经 甜面酱， 对，那已经改良了，对， 好吃。 以前那个粗粮煎饼真的是什么都没有。 豆豆啊，准子，哇靠，良言，其实我跟准子去过一趟山东 啊， 你别说那事儿，那是你还得跟我们抱怨吧，说说吧 啊， 抱怨都是我，因为从来没去过山东嘛 啊， 然后去了之后呢，我就第一次平生 啊， 吃到了第一次甜的葱。 啊，对， 甜 的葱 啊，那个葱啊，真的是那个葱白和葱绿分得很详细。我以为葱都是辣的，我也切过葱，包括饺子，包括包子，我咋辣眼睛啊？ 啊！ 但是那个葱入口之后，甜的。 嗯， 是的。 我干了半斤，吃了半斤葱啊，真的一点都不辣心呀、 啊。啊、 甜的蘸着那个甜酱、嗯、拌着那个饼，有咬头的，有软的 啊，对对对对， 有甜的，有咸的，我整个下午整个人生疼了。 是的， 哎，你别 哎我的天 哪，你别那么夸，真地周准、 飞起来了，飞起， 对，还想去， 嗯、好吃到飞起啊， 好去，十、嗯、应该是几年前，2015年、2014年那会儿 啊， 我们去的节目开头第一年的时候嘛， 对对对，先去感受一下老家、 嗯、 是不是、啊？ 对，那时候头发还挺多 啊。 其实我们会觉得， 你知道为什么掉头发？吃葱吃太多烧的。 不，吃葱啊，吃姜啊，吃蒜对头发是有增长的作用的。 那你 抹在头上，它有这个增发功能。 过犹不及， 过犹不及，吃太多了啊。其实每个地方都有一个地方的文化， 对 一个饮食的特点哈、啊 嗯。 希望去山东的朋友不要错过当地的一些美食，时令的蔬菜带车。 煎饼，你知道？我觉得山东有一种就是胶东半，我不知道是不是胶东半岛独有的、 嗯哦、 炒鸡。真的是炒鸡好吃， 炒鸡， 对，他把那个鸡炒完了之后炖、 哦、 然后他那个再加上红色和青色的辣椒，哇，那个味道简直是太棒了， 就是对我吃过的、味道一、 哦、山东炒鸡 骨头咔就嚼了、 啊、 不用那个吐出来， 对对 对, 对， 大家去山东的时候也可以去找找山东炒鸡啊。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饮食呢就是孩子要跟着孩子走啊、 嗯、 小朋友习惯嘛，两眼习惯他的胃口来说的、嗯、 他挺习惯的、 啊、 但他好像精神头都放在玩上了、 哦、 就是因为在山里有专门大只的蝴蝶、 啊、对、跟大自然博物要亲密接触在一起了、嗯、 真的是活的蝴蝶是吗？ 对、 哦、 当然不是标本的，当然不是了，飞的呀，那是 对 蝴蝶蝉蛐蛐叫，像很多很多的小小动物， 真的是虫鸣鸟叫， 对对，就那种， 哎呀好有禅意。那能去带孩子去哪玩呢？他在哪儿看蝴蝶？是有一片林子吗？ 他们那个酒店里有园林，然后有湖，还有小瀑布、 哦、 还有刚才说那圣母泉、 哎、哦，圣母泉、 哎、小瀑布呢、嗯、 圣母泉是个大概是个多大的一个，就是感觉啊、哦， 不大、 哦， 其实就是一个小的泉水 啊、哦， 嗯， 然后特别的清澈， 哦、嗯， 那可以去就是玩水吗？或者说是可以下、 亲密接触那种？ 对，可以把脚伸到那个湖里吗？ 只要家长同意就可以。 哦，就是他们园方没有限制是吧？ 应该没有吧？ 哦， 还有你提到泉水的部分，因为大家说泉水甘甜、清冽、 对， 可以喝吗？ 我还真的就是尝试自己 尝了一口 啊、对， 怎么样？ 还挺好的， 干净 啊，挺干净的。嗯，然后我们家孩子制止我了，妈妈不可以这样，是吧？ 对对，你看小孩的一些 对、 嗯、成人的世界跟孩子世界想的不太一样的啊。 是的， 对对，他爸妈妈就是喝的这个水会拉肚，他会这么想， 对 吧？对， 或者说他会觉得这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 哦， 不礼貌，你不要喝人家的泉水。 对对对 对, 对、 嗯，对他可能是这么觉得的。 其实我觉得家长跟孩子在一个大自然的环境当中是彼此去学习知识和增长记忆的， 对 不对？你负责安全，他负责感受，对不对、 嗯？ 然后呢，其实最后呢，两个人一起去感受了，对不 对？ 嗯、 我们家反过来，他负责安全，我负责感受， 你看看， 对 不对？ 我负责从地上捡东西吃，他负责可以。 妈妈说：“哎呀，这个蝴蝶好漂亮啊！啊，这个是哪儿？南美巴西的那个彩蝶。 对对对， 哦， 他会给你讲知识。 对对对， 孩子比、 嗯、 比成人的世界更丰富和细腻哈。 是的， 白天是白天的样貌，山有山的灵性，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嘛。 对， 到晚上的时候，当然是在山上哈。晚上的霓 山灯光 是什么感觉？ 嗯，他们的休闲活动是抄《论语》。” 啊、哦，抄的 抄，就是拿一个笔，软笔，像书法笔的那样。 是的，是的。 孩子在那儿有一个描红的纸，然后有一个就古装片里的那种书，像自习，我们觉得像自习室啊，然后一个大屋子， 书院。 对，就是书院， 书院， 然后几个桌子，然后地上有那种蒲团，孩子就坐在那儿，然后、 哎、是点蜡烛还是点灯的？点灯， 点灯，因为是小孩、 哦、是是 怕把蜡烛弄 哦弄倒了什么的， 对，再一个对视力不好， 它里边有那个古装的衣服、 嗯， 就是你自己没带衣服的话，我们大人的衣服有各个尺寸的都有， 哎、 是那种简约款，就是基础款，还是说加了雕饰的那种？ 老基础了， 啊，老基础了，我懂了，纯麻布纯色的， 就是适应这个环境嘛，营造氛围嘛，对不对？好多人在里面。 哦，就坐在那儿抄经， 拍个照片很好看的， 对， 挺好看的。 抄论语，我觉得那是非常、非常感觉非常素雅，而且很专注的一件事情。 对， 哦、 挺奇妙的是，像我们家孩子四岁，他肯定是不认识字儿嘛， 嗯， 别说写字儿，就是读他都不认识。但是挺奇怪的，他能把那个抄的就特别像模像样的，比大人抄的好。 嗯， 专注， 哦，可能是因为他 专 注吧，他没见过，没玩过， 好奇，在这个环境当中他要融入。 然后呢，这么小的孩子，我们以为说像《论语》这种，他肯定不懂， 看不懂啊。 但是我们试着给他解释了一下，居然他都记住了， 哎呦， 就很奇怪， 孩子经历惊人的。 我跟你说，现在孩子两三岁，包括一直到四岁，这个时候是他记忆力最强的时候，一定要给他就是。传达知识，你要想给他讲什么，这个时候告诉他。 我当时就觉得国学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早教开发的一个工具。就是我们家长来讲哈，作为就是开发来说，孩子他真的能就是从里面得到很多哲理性的东西，然后他还会总结，这个真的是很奇，很就可能是我们文化的那个基因在里边吧。很自然的就会了。 是的， 对，我觉得是会影响的，像什么小时候那些故事啊，孔融让梨呀、对啊，然后那个就是三字经的一些故事啊，都给他讲讲，我觉得这是一个 小朋友都会学习的。 对， 但是现在的孩子就皮了，你知道孔融让梨，我们家孩子学会了之后，他每次把不喜欢吃的东西给我都跟我说，妈妈，我这个叫孔融让梨，你应该奖励我。 人家啊是懂这个道理，跟你开玩笑的。 对，你说妈妈也不喜欢吃，你不喜欢，那你知不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道理？我再给你讲讲。 对，每天给他讲讲。 对，孩子就是孩子的世界，有时候他做的一些行为啊，也允许他有一些天真烂漫的部分哈。 对， 其实长大他都会懂这些道理哈。 是的。 刚刚说那个抄《论语》这个环节是大概持续多长时间？穿着这个当地的服装啊？ 自由，你想多长时间都可以。 自由啊， 好棒啊！ 就是没有人管，就等于我们在。 这属于晚上的一个体验活动之一。 之一，就等于我们晚上的休闲活动就是这个，大家都很享受，是这种感觉。 哎，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只要进了这个书院，就自成一体，仿佛回到了古代？ 是的，就好像在拍古装剧一样。 哦，天哪！ 就喜欢汉服的女孩啊， 可以拍拍照片。 哇，我好想去啊！ 背景上什么的哈， 很适合你， 是吧？ 对，这来到了 秀气 济宁横店影视基地。 哎呀！对，有那个感觉。是的，是的。 现在大家不都喜欢拍这种视频吗？然后古装的照片，你拍完你再上抖音上，你再一发，叨叨就火了。 你看， 对，我至今没有玩过抖音。 对呀，我至今都没下载过抖音。 我也没下载过，下载让我删了。 是吧？其实我们会觉得现在的生活呢，方方面面有很多娱乐的方式和方法。 是的。 那么现代人呢，可以让自己开心的方式有很多。旅行是其中一种，旅行当中比如拍拍抖音呢，拍拍这些所谓的 APP 的软件哈。 对对。 你会觉得生活很有意思，你自己设计设计。比如说妈妈拍小孩子，小孩子拍妈妈，两种不同的视角，不同的风格，在同一个场景当中体验出来不同的感觉，哎，挺好的。 是，而且他也不光是说拍你，包括整体的体验啊，他有文化的部分，有这种抄《论语》沉淀的部分，当然他整个的那个环境我觉得就是非常好。就住在那个书院里面是吧？他给你们房间吗？ 是的，他那个房间就是一个个像小院一样， 哦， 就像古代人那生活的小院。 我天哪， 不是高层的，是平层的那种， 全是平层， 还高层， 平层。 都上不去，哪有？ 你以为是叠拼别墅啊？ 啊，对，平层是一个挨一个那种的。 所以它其实特别奢华，就是它的容积率非常的，我不太懂是高还是低啊。 哦，这个词关键什么率？ 容积率， 容积率， 就是到处都是树，房子很少，然后一家就是一个小院儿。小院儿的话，我们进去之后，一个院儿。周围有阳台啊，有那种露台啊什么的，然后你进到房间里，先是书房， 书房， 先是书房。 你看， 我觉得山东人学习好是很那什么的， 必须书房， 一架子书，然后古书、诗集啊、《论语》啊，从上到下全是书， 全是这个。 确定是书，不是拿出来装饰的那个壳？ 我还真打出来看了一下，因为我要拍照嘛，是真书， 真书。 然后我拍完又放回去了。 为了装修，我们都买壳。 笔墨纸砚得有砚台， 真的 墨水儿。各种什么写的那个狼毫啊、木毫啊，那个 对对对， 书法的那个，对，这都 有。 有 一个架子笔架，然后上面有从刚才 对 整个说的各种各样的笔。 对，我小时候正经学过一段书法的， 能看出来。 我是写 很有气质。 我是写那个什么，写那个我们以前买不起的宣纸。 我写的是蓬草。 看一下，韩哥，我们那时候是用报纸写啊，我爸逼我练字嘛，用报纸写，对吧？ 对。 才有的现在写这么好看。哎呀哎呀哎呀， 确定不是这两年磨出来的吗？ 其实 招聘，哎呀对，招，哎呀招。 你看啊，就是山东这个地界呢，孔子是一个感觉，青岛是一个感觉，威海是一个不同的感觉，孩子可以不同的感受到地域的文化， 是 啊，其实是一个让孩子慢慢长大的一个过程。好多家长都希望去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孩子了解不同地域文化当中那些精髓的部分啊。你看就在这个小院当中，又有书房，又有阳台，又有小院，我觉得这个地方太适合大家去一起慢生活，感受生活了。 对，而且山上一定是非常的凉爽。 对， 非常凉爽。 对，而且你少了外界的打扰，你就可以专注在自己的内心。 对，那个 几天，应该是待了两天是吧？ 嗯， 就是睡了一晚之后，第二天就要离开了，是那个大概这感觉哈。 是 离开的时候，宝贝有什么自己的说法吗？ 哦，他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 你看看， 离开那个孔子，就是你刚才咱说那个大雕像嘛，所以说我想这个老爷爷的。 哎呦， 然后孔庙，因为他特别喜欢扇子。然后有那种大的扇子嘛， 蒲扇， 大的扇，对，花那个就是在小贩那儿买了一个。当时就是我们家孩子很少跟我要东西，但我觉得真的很奇怪，可能是抄了《论语》的结果，他就特别喜欢那个扇子。然后第一次是因为不买东西哭了，就说妈妈，我特别想要这个扇，我说那就买了吧。然后买了一个扇子之后，就拿着那个扇不离手。就说妈妈，我会想念这个，当时是孔庙，我会想念这个景点，想念这个扇子，还有想念那个老爷爷。 我觉得孩子很懂事哈，就是你激发了他感性的部分，然后他也已经开始有自己的世界观，包括自己有自己的判断，对他所接受的事物，其实有些时候就是旅行可以给孩子带来很多。 作为一个爸爸呢，我特别能感受到小孩子刚刚那个感情的抒发是什么状况，我也特别感性。其实我会觉得每次孩子的成长，语言的表达递进的那个层次逐渐深厚之后，你会觉得哎呦， 越来越深。 我觉得这是一个生命的非常神奇的部分哈。 是的，你就看着它一点一点的变化。 对，那天就是我也是经常会看看出去玩的照片哈。我在他几岁的时候，很小，两岁到三岁之间去带他出去玩的时候，他真的好小啊。就也就到我膝盖往上一点吧，站起来。等我再次 来小种子。 对，小种子。现在一看就到我肚脐儿以上了，长得很高，都1.30米了都已经。这人生就是这样，他们逐渐的长大，逐渐的了解这个世界，我们逐渐的被这个世界所遗忘。 对，再过几年他长到1.85米的时候，你也缩到了1.75米， 发际线就找不着 了。我是吃 了什么？对，然后 我是吃的炒鸡吗？ 然后发际线越来越高，到时候就是这个 生命的 儿子去搀着你了， 生命的轮回哈。希望呢，我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不要因为忙碌的工作疏于对亲子的沟通哈，很重要。谢谢梁岩每次在这边除了分享了自己的对旅途的感受之外呢，还有跟孩子亲密接触的瞬间哈。 是的是的， 要继续坚持下去，也许有一天你会累，但是当你累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儿子长大了，你们还在路上。 说的真好， 说的真好，那也照样累。 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哈，血浓于水哈，希望大家呢在这个美丽的世界里找到最美的所在啊。接下来节目叫做 职场帮帮团， 明天再见。 好。 人才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我创业，我是为了想实现自我，我是希望自己对自己满意，我对自己满意了，就会对所有的问题都。 当有人对未来抱怨的时候，他们总能找到机会。 当你需要跟那些曾经跟你一起亲密战斗过的人，你要把他请走。我自己的痛苦也许不亚于被我请走的那个兄弟的痛苦，我自己会充满。 当一些人还在踌躇不决的时候，他们有担当的勇气，敢于行动。 你知道你在创业的路上非常艰难呢，朋友是告诉你说，可以，你这个想法很好，可是谁去走这个路是需要我去走。如果说这件事情我能做到80岁的话，我会特别的幸福。 乐观、积极、坚持，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感